咦，手臂同双脚嘅毛毛好似原始森林咁茂盛咁碍眼，夏天点着背心同比基尼啊？ 唔使怕，变靓啲嘅彩光同激光脱毛一口价都系288蚊起，你睇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咁光滑嫩白，都系所费无几咋。 嗯，咁我快啲要揾变靓啲帮手啦，准备好迎接夏天先得。 女人味系源自一举手一投足。夏天到啦，唔想一举手一递脚就俾人笑系原始森林咁尴尬，快啲清理咗啲碍眼嘅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蚊起，热线系81011183。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杰斯仔话过嚟知，一个不上港南嘅亲身独白。逢星期六晚，请收听不上频道。 好啦。不上频道嘅选举版第三节， 第三节 啦，咁尾场啦， 最后尾场，港岛区 跑马你跑牛先 吓、啊，跑牛呢场 呢场跑牛，跑马出只牛， 嗱尾场通常真系乱局， 乱局嚟， 呢组咧。即係嗱，我哋但好多人住喺香港啊，即係首先講呢就係呢，即係呢你發覺呢好多好多條票呢都係即係成日喺度話 要攞兩席 告急，要攞兩席嘅，包括嗱邊個嗱總共得六席嘅啫， 公民黨團隊陳淑莊、余若薇，跟住史太祖嗰 葉柳， 葉柳加史太祖， 葉柳史太祖啦， 跟住仲有 民主黨啦，就金乃威、楊森啦，跟住仲有 民建聯啦，就西貢城台都有， 加埋都八九件噶啦呢度。咁啊，咁所以咧，個個都話攞兩席，咁究竟即係點樣嗱？首先講就係最乸討厭嗰個公民袋先啦， 呢個真 係 攞三席啊！我同你講， 但佢咧就由成日咧就三個女人咧喺條街度咧。即係由朝到晚見到佢咧，就成日都係咧，我大聲公咧就嗌攞10萬票嘅。即係我覺得咧，大佬即係第二個區我唔敢講啊，即係我就覺得首先即係香港島係點嘅咧？香港島其實咧60幾萬選民啦，咁就其實好穩定嘅，通常即係 投票率大約 譬如上一屆同埋呢個即係阿陳太單挑葉劉嗰鑊咧，其實都係大約係31萬到人投票 嘅。我哋咁講啦，我哋有17萬民主派嘅選民。 大約啦，係啦，即係六四分啦。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好荒謬囉，即係成日聽到佢三個又話所謂靚女啦，可能唔知邊發嚟。咁呢就。 第三個嗰陣時同啊。 咁佢就成日都話要攞十萬票。 第三個靚呀、你覺得。 同台灣 就 差唔多， 咦咁好靚啦！ 咪一陣先再討論個靚靚嘅程度，即係我覺得喂好過分咯，即係 好霸道咯。 你唔好大佬唔好成日誤導所有即係香港區嘅選民，話俾人聽，即係再加其實唔係三個女人嘅，係四個女人就加埋嗰個陳太啦。 啊， 係啊，就成日話俾人聽，上一次攞嗰17萬票，哇！即係如果有啲人真係唔知嘅，以為喂上次嗰17萬票有成10萬、11萬係你公民袋賭俾佢嘅。 你㗎 你有冇嘢呀大佬，咁其他嗰啲民主派死呀係咪先，呢度幾廿張票都民主派。咁即係我想即係呢三個人真係好過分嘅。所以我即係我呼籲大家就係喂即係我講俾你聽，4年前我都係投公民黨嘅。OK? 唔係呀。 係因為我4年前年少無知啊，俾人呃咗囉。 喂有冇搞錯、 即係如果今時今日你話你呢三條靚女啊，你唔係保證呢你入到立法會議員呢日日開會著低胸裝呢我一定唔會再投你㗎。 係唔好意思 唔係 ,ok? 嗱我要講唔係我要補充一點，四年前呢我呢投公民袋嘅。 唔係啊， 原因係咩呢？因為依依。 係囉，因為依依嘛。四年前嘅古仔啊嘛，跟住然之後就民主黨嗌告急啊嘛， 你唔記得咗啊？ 係啊， 係、 真 係 記唔記得呢件事？ 記唔記得呢件事啊？ 咁咪俾佢呃咗鑊咯。 因為咧，我覺得 呃到腰心腰肺，因為大家都好想蔡太子 輸 啊嘛， 係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再又嚟四，即係又四年啦。咁 我 咧，你唔好再困我啦。 你唔好再告急啦。 同埋我想同即係所有住喺香港嘅人講啊，即係喂大佬。嗰17萬票唔係佢公民黨賭俾阿陳太㗎。 啊、民主黨有出力，阿牛亦都有出力，好多人都有出力。 咁、啊、我講講， 係咪先？成個泛民都有出力噶嘛，唔係淨係你公民黨係功勞嚟噶嘛？你憑咩攞十萬票啊，大佬？係咪先？ 你諗下啦，喺柴灣嘅選票嗰度，阿陳太 係 喺、啊、柴灣佢贏咗噶， 係 嚇嗰啲票咪全部都係牛噶咯。 係啊，即係唔係我繼續講，你唔好成日擸亂我先喺呢度，即係我可能多嘢講啲。喺呢個區，即係譬如你話喂，如果當我係支持公民黨嘅、 嗯， 當啊，喂你擺一個我三唔識七嘅陳淑莊已經擺頭，你瞓喺度都贏得啦，你仲要我仲要吹啲票嚟谷埋余若薇，喂，即係我覺得係喂你點對得住其他民主派嘅兄弟姊妹先？ 你仲要咁諗？阿余若薇有個老樓，咁話身體咁差咯。你唔好以為捱啦，我唔想佢，我唔想變馬力啊 ，OK？ 唔係另外一樣嘢要講、 啊，你不如唞唞。 從個辯論你睇到咧，即係陳淑莊究竟係咪 有？佢唔係佢做過啲乜嘢啫？喺香港區 辯才嘅人， 你如果你同阿牛，你同阿牛比，你知唔知？大佬，我以前我喺柴灣做嘢噶， 係咩？ 我以前舊公司喺柴灣噶，我話俾你聽，即係唔係淨係選舉啊，成 Q 日你都會見到阿牛啊！如果你喺柴灣，你問下柴灣啲街坊啊。喂，大佬佢真係大佬係風雨不改，佢做好多嘢啊！ 好勤力， 即係當陳淑莊，陳淑莊係喺邊度嚟噶？即係我淨係知佢唔知咩做戲係嘛，做舞台劇， 東宮， 唔係咯？咁你無端端咁無端端咁擺一個咁嘅人，咁你算咩態度啫？即係大佬你咁樣叫講民主嘛？大佬你揾一個真係做過下嘢嘅，即係香港區人係熟悉佢嘅，我都仲調戲仲鋸啲啊！即係你三條女，我兩個我都唔識嘅，我淨係識中間嗰個叫余若薇。吓，做个咩容永常？哇，你嗰个又话靓女喎，嗰下 冇咁讲过，冇咁讲过， 唔系啊，但真嘅大佬喺香港区好，成日话三个靓女噶嘛，喂，佢哋好齐心噶，佢哋一出嚟拉票就三个人噶， 系啊，四个靓女就加埋， 咪有时四个啦，系啊， 唔系咯，个问题系咩咧？即系大家唔好俾嗰套舞台剧呃到陈淑莊咯。即只可以講嘅就話，從個辯論上，你會睇到陳淑莊究竟真係一個好辯才嘅人咧？呢個第一個 point 咯。 當你去咗咧， 當然個舞台劇背嗰段稿係好難背，但相反地去講阿牛嘅就係話咩咧？電腦節嘅時候，八號風球大家都知咩事啦。阿牛真係落去解決個問題，去幫翻個問題。我諗依樣嘢即係可以睇到樣嘢就係阿牛係有個黑去做依樣嘢。 你可以講多啲點解啊？電腦節嗰度點咩事發生咩事？ 咁咪知喎。 一九風球嗰單嘢。 喂，咁你講一講先啦。 因為咧，電腦節九號風球咧就 stop 咗唔開，咁阿牛咧爭取最後多一日做翻個補償翻個電腦節。如果唔係阿牛。我哋就買到平嘢啦嚇， 同埋你都講開阿牛， 啲公義嚟嘅，真係公義嚟嗰啲。 講開牛，你真係唔可以唔講，係人都知啊，民間電台 啦，絕對要講。 你睇得到你嗱民間電台呢個活，即係呢一種咁嘅行動，你即係大大話話搞咗都幾年啦，咁佢到依家都仍然仲係俾人告緊，係啦，即係你係好明顯，你即係佢係本咗個心出嚟， 嗰種毅力 支持。呢、這個言論自由嘅，即係你喺港島區，大家即係咁多個選民，你咪諗一諗，究竟有幾多個真係泛民可以有一個咁嘅毅力，有一個咁嘅心機，咁嘅恆心去做一件佢即係到依家都仍然係 唔係三分鐘熱度喎、 啊，捱緊打嘅，捱緊打嘅運動 咪、啊，即係到依家五年咯、啊。系咪都仲喺度，仲系搞呢样嘢？ 一啲普通嘅行為咯，我會覺得。因為我年車一我都會掉錢落去我自己。 啊，我都有嘅，我俾個筆啫。O K， 唔係佢真係耷低頭做嘢嗰只，即係佢喺香港，佢喺香港其實佢即係香港區嗰邊，佢係做咗好多嘢。 咁多年啦，係咪你即係我又會覺得係咪又可以改變一下，有一啲人入去睇呢個咁嘅局面？ 而且阿牛咧，以前都做過立法會議員嘅。咁佢個論證能力都 OK 嘅，佢係同我哋傾偈唔 OK 啫嚇。 係啊， 咁佢論證能力 OK， 佢對於一啲咧，即係嗱基層嘅嘢、小市民嘅嘢咧，佢好清楚。唔知佢可能真係窮慣啦，佢以前好窮啊，真係做判頭嗰時候嚇，咁可能窮慣，佢知道我哋打工仔嘅嘢啦，佢關心我哋啦。咁亦都當然啦，亦都多謝啦。嗰時喺半島行動嗰時候，我哋喺黃鶴碼頭，阿牛係夜晚，我講一個故事俾你聽。夜晚四點鐘，冇記者，乜人都冇。 嗯， 阿牛行落嚟同我哋探班，我哋六個本土行動嘅成員同阿牛傾咗成晚偈。 嗯， 嚇、啊，咁我你冇我你話咁樣我俾啲 credit 俾阿余若薇啊，有余若薇有嚟嚇。咁嗰日咧唔知 搞 call 埋記者嚟啊， 有記者嚟啊，扮到只雀咁咧，我都唔講咗啦，扮只雀個採訪咁啊，咁啊送扎花。 仲有喺嗰埲牆簽個名嗰啲。 記者訪問完之後，拜拜，拜拜。阿牛喺本土行，我哋喺皇后碼頭上，阿牛係定期過嚟睇下我哋，睇我哋有咩需要。一個咁嘅人啦，佢唔係一個老粗嚟嘅，佢已經好關心社會，亦都好關心我哋一班年青人嘅。咁如果阿牛你都唔支持，咁你支持邊個咧？陳作莊嗰度夠票㗎啦，真係唔使再投，真係唔使再投落去啦。 唔係，同埋係啊，即係要認清楚啦，即係咧喺香港喺香港區啦，即係可能我會比較熟啲啦，即係我都話俾你聽，即係好多陰陽怪氣嘅，即係公民黨其實已經係，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唔好大家真係唔好被誤導到咯。譬如話佢話喂攞10萬票，仲有佢有佢其實佢唔係三個女人啦，佢真係四個女人，但係嗰、那個喂，即係我講緊陳方安生呢個女人， 呢個 其實係我 auntie 嚟嘅，話俾你聽，我同佢仔係同學嚟嘅，我都要講。 關你咩事？ 係啊，唔係即係我都要講啊，即係我想話俾大家，喂，佢真係唔係民主派嚟㗎，即係我有時即係要希望即係好多香港人係要認清楚究竟啲有啲人嗰啲身份，即係你話如果你講得陳方安生係民主派嘅，話俾你聽。我同你賭乜都得，3、5年後嗰啲咩林公公啊，可能曾蔭權做完特首之後啊， 出嚟都可以做民主派， 可能七一又都係走出嚟。 啊， 喂，3、5年後你又話曾蔭權啊、林公公係民主派，同一道理嚟嘅咋，係咪先？喂，但即係大佬，你要清楚陳方新賢做嘅乜先？即係其實佢好醒嘅呢鋪，佢唔出嚟選係好醒嘅，因為佢就係成日喺度誤導大家嘛。佢誤導大家就係佢攞住上一次攞住17萬票，佢咪即係以為自己係民主女神咯？ 佢咪當咗17萬票， 佢咪當成個泛民咧，佢係企喺個高地嗰度，然之後咧，然之後第日啊，泛民有咩大危機，所謂大危機， 尤其出嚟 行出嚟咯。佢真係以為可以咁樣啊嘛。 4年之後曾蔭權出嚟啦。 所以話所有人認清楚呢件事，喂，唔好俾呢啲人誤導啊！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喺呢個即係呢個區，其實我覺得就係、是、我最希望嘅就係陳淑莊嗰條票，你贏一席就夠啦。 嗯， 真係唔好俾兩席佢啊，唔好俾佢得逞咯。 你再諗下啦，阿余若薇有個老樓，你唔好 就我唔俾佢捱啦，老樓啊，呢個唔關我事啊， 唔好俾佢鬧，唔 係佢出得嚟，我當佢唔係傷病馬噶啦。 要馬力馬力， 係咪先？冇傷冇病冇流鼻血，你先行得出嚟啊！呢個唔關我事。 唔係， 我就係覺得你唔好用呢啲詭計咯，即係唔好再喺個香港區度成日同人講話攞10萬票咯。頂你係咪先？ 你唔好屈咯。 喂，另外講一講其他嘅咯。 系啊，仲有好多陰陽怪氣噶， 例 如我成日每一個禮拜，我喺大陸翻嚟咧，一落車喺灣仔，就會喺夢牆度見到一張咧， 你就想 有兩個奸人嘅，奸人咁嘅， 你就想小食噶啦， 海報噶， 嗯， 咁嗰張咧就一個葉劉淑儀啦，加個史泰做嘅，即係我覺得直情係呢一個組合咧絕配嚟嘅，直情係每一套戲反派咧必定首選嘅，即係 casting 嚟嘅呢個簡直。 唔係我話你聽啊，我見到好多的士咧都有佢兩個嘅海報，兩個唔搭嘅，即係 佢哋係好積極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又係嗰句咯，即係如果係有獨立思考。你即係唔係受人擺布嘅話，喂，點解要選葉劉先？即係我想問一個 point， 點解要選葉劉先？ 我問佢一個人， 係咪先？23條已經受夠啦。 佢答我兩個字，親中 嚇， 親中 係。 有問我咁樣朋友，我選葉劉，我哋咪傻噶？你咪選葉劉，冇嘢，我親中。 喂，首先搞清咗一樣嘢先。如果葉劉真係親中嘅話，就唔會同民建聯依一刻大家喺度扯緊大家嘅票。 係啊，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 唔係錯喎，你呢個 point 停一停先。我覺得佢兩個親中，但係佢兩個一定要互扯嗰啲票喎。因為佢兩個啲票係搭住㗎嘛。 係 大佬，即係又同阿陳太個道理一樣，即係上年係咪，即係阿葉劉攞嗰啲票咪任志聯賭俾佢。 冇錯啦，呢個 point 嘛， 就係賭幾多票俾佢㗎嘛。 冇錯啦， 係啊，而係令到阿蔡子唔使死㗎嘛。呢個幾過癮㗎其實。 同埋第二樣嘢，大家諗一諗。唔好理佢23條咩都好，佢秒嘴嘅下係咪真係要投佢先？ 嘩，佢秒嘴我已經唔會投佢啦。 係 囉。如果我係香港， 我最希望以前投范太嘅票真係唔好投葉劉啦。 有啲呢個唔到控制啊，即係呢個又係其實都係嗰句，佢嘅票亦都係阿爺揸住嗰個嚟配嘅。咁即係呢個其實又係好難控制，但係即係我只係話希望係對住一啲即係有你可以有 你自己可以是自己 make decision 的，你自己可以獨立思考的，即是你自己去想咯，究竟為什麼會值得還可以會投業樓咯。 我真的不明白，我現在都不 明白。但是你其實上次看到呢，其實即是香港區那邊其實除了他將阿爺配的票之外呢，其實他沒有拿到很多票，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沒錯。 他沒有拿到很多 extra 的票的，即是我覺得香港區的選民是自己識諗，即是問題就是說，即是鐵票你是沒有控制的，鐵票那裡他是但問題就是今次的鐵票他是要跟民建聯分的嘛。是啊。 咁另外一方面呢，我都要講一講啦，即係蔡素玉民建聯嗰條梯隊呢，嘩呢排係咁即係所謂嘅拉票嘅攻勢啦，嘩令到我有少少煩厭嘅原因係咩，即係話說小弟呢，即係近排鍾意瞓眼嘅關係呢，佢每一日呢都喺西環播咪，咁但係呢佢本人呢就唔 Q 見咗，咁淨係播住個大聲公，咁究竟有幾多黑你去真係搶票呢，我想問一個問題先，第一樣嘢。 其實蔡蔡子歷年都係㗎，他是集中在新光戲院那幾條街㗎咋。 票 好 票 好票那幾條街他就會有現 出來。講廣東話還是講福建話大佬？ 不是講廣東話的，講廣東話的。 你知如果你住北角的話呢，你是講聽福建話的，知唔知呀？仲 PK 嗰陣。 同埋即係真係要呼一呼籲一下，即係無論個貼票分配嘅情況點都好，即係我只係想講嘅就係，如果你真係覺得支持蔡蔡子嘅朋友呢，就投蔡素玉，就唔好投史太祖，而真係投史太祖嘅呢，就唔好投蔡蔡子，投返史太祖。咁我相信咁樣，喂，你至少表達返你自己想投邊一個候選人先啦，唔好俾任何人任何聲音，甚至天跌落嚟嘅聲音去影響到你哋嘅選票。 都啱嘅，咁樣講，咁樣講都啱嘅。 嗱，咁呢組而家個形勢咁樣啦，即係香港島嗰邊就你係穩佔嘅呢，就首選陳淑莊啦，一定係啦， 葉劉淑儀， 葉劉啦， 跟住就曾玉成， 曾玉成啦， 金乃威。 咁賴威啦，因為民主黨應該係會有一票啦，咁六席裏面已經佔咗四席啦，好啦，咁剩返嗰兩席呢就真係會煩啦，嗱首先有何依依啦，有盧樂啦，有仲有爭取第二席嘅余若薇啦，爭取第二席嘅史大祖啦，爭取第二席嘅蔡愛子啦，仲有加埋阿牛啦， 跳探 就會有六 席。 係啊，呢種呢個 區咪就係蕭敏華嘅，點解 區都係唔係早早都話要兩席㗎嘛，所以嗱我頭先講剩返兩席係有六個人爭嘅，所以係即係每一票對阿牛嚟講係好重要，好重要囉，就係即係佢毫無否認㗎啦，即係毫無疑問係一定係最危台就係佢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真係一定要 幫。我成日講話邊一個急好急，一頭一俾個五皮嘢，阿牛就告急㗎啦，話聲呢真係告急係呢、這個。如果到時你聽到話呢、這個民主黨又話告急啊，公民黨又話功能黨又話告急啊，真係唔好信。 係啊，同埋即係香港區嘅人呢，香港區選民者有個，即係我成日聽到有一個 point 嘅，即係對阿牛就話，喂，唔係喎，我都係想，譬如話有啲人話我都想投俾阿牛，不過喂阿牛輸緊㗎喎，阿牛上屆得5000票，喂搞清楚啊， 氣保效應， 四年前係氣保效應嚟㗎，四年前係因為個都要即係民主黨兩席，公民黨兩席，好清晰㗎，呢個大家個意願，而係所以其實到我話俾你聽，到四年前到選舉嘅後期，其實阿牛都放自己都即係係犧牲埋㗎，係幫手即係為呢個公民黨兩席，民主黨兩席去係啦，氣保啊，真係喂！但今次唔係咁嘅形勢啊，今次大家冇即係大家都單打獨鬥啊，咁所以真係唔好攞四年前嘅5000票嗰嚟講咯，即係我話俾你聽，阿牛係一定唔會，如果少過5000票，我話俾你聽， 切啦， 切乜都得， 我講先，我切， 係啊， 我切， 係啊，真係㗎， 一定切， 係啊，所以就係話。即係大家唔好諗咁多嘢， 而且 唔好係同埋喺呢度唔好睇咁多，唔好俾個民調影響得咁緊要。總之你覺得你 believe 即係社民連嘅，你 believe 阿牛，你認為阿牛係真有做嘢，耷低頭投落去，拖埋你朋友咁就得㗎啦。 喂， 就係咁簡單。 而且唔好破壞呢、這個即係港島區4-2嘅嗰個比例，即係由始至終以前都係4-2㗎嘛。即係四席民主派就兩席建制派㗎嘛。如果你有少少動搖，你就會令到史大祖啦，或者蔡蔡子啦不情。 是啊，因為因為今年是比四年前是更亂的。是啊，所以你大家不用再去好像四年前那樣去想說、哎、究竟、泛民那四席是怎樣分，不需要去想。 想 你相信哪一個的，你相信牛的抌下去就得㗎啦，就係咁簡單。 冇錯。 係囉。 喂，最後想問個問題，好勞樂呢？ 啊，呢個就真係，呢個咪就係 呢個好陰陽 陰陽怪氣嘅，漏咗講佢囉。絕對陰陽怪氣，真係牛，你可以講下先啦。 咁佢係本土行動成員喎，咁樣好似，如果我講好似唔係好冇公允喎。 OK。 啊，有冇第二個可以補充啊？ 我覺得就係話佢乜嘢身份都出現過啦，簡單嚟講，即係我同阿盧樂唔係好熟啦，見過幾次面啦，即係我覺得其實當年佢入社民連嘅時候，大家都好詬異㗎啦， 有同景 啦，佢之前係咪早餐派呀？ 係早餐派。 早餐派有撈過，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功能多身份，功能仲普遍有選過，跟住然之後又社民連佢又入過，跟住然之後退咗，而家又話而家係咪獨立㗎 ？Yes， 嗱係啦，即係又係我嘅一個 theory 啦，即係獨立嗰啲咧，一定係怪怪地嘅咁所以就即係呢一馬個底我摸唔清， 你 不過我覺得冇理由會。 係咪如果你 咁樣講，我即係可以咁講咯。 如果講馬咁啊，你當講馬咁啊，當佢睇怎睇樣啦？怎睇樣佢俾我嗰個感覺咧，即係呢課咁樣去操完之後咧。就俾我感覺佢好似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面個劉爾達啦， 係 係啦， 唔係張基成日講句啊，張基嗰句啊，呢日馬睇多次啦， 睇多次， 下次先啦。 喂，咁你咁講，喂你咁講有啲似劉千石喎， 劉千石呢一定要對應啦，屌！ 咁你會唔會講下蕭敏華啊？ 蕭敏華邊個嚟啊，大佬？嚇，我真係唔識佢喎。 咁啊唔使講啦。啊！即係佢冇咩影響嘅啫。 蕭日元就識嘅大佬， 蕭 敏 大佬， 蕭敏華係邊個嚟嘅？係真係唔係好 候選人咯、 啊？係咯係咯， 港島區 唔係喺我呢張喺我而家睇緊個名單，我直情連佢係咪獨立我都唔知喎。啊！佢究竟係佢係咪佢咪獨佢係咪獨立候選人嚟㗎？ 我都唔知喎呢個。 係咯， 經過呢個選舉條例咧，其實我都咁講嘅。我哋一號係林翠蓮，二號何秀蘭，三號金乃威，四號曾俊成，五號曾玉成，六號蕭敏華，七號盧永樂，八號陳淑莊， 九號 九男女係葉劉淑儀，九號男女我講錯咗，唔好意思啊。咁啊，十號黎志強啊，黎志強我都唔知邊個嚟。 黎志強搞錯啊！黎志強民主黨嗰個啊， 咁而家咪又陰陽怪氣咯。 黎志強其實就係秃鹰一號咯，幻想攞第三席嗰個咯。 好、okay, 啊，其實唔係黎志強就唔係點陰陽怪氣嘅，不過黎志強就實在 谷撚氣啊， 谷撚氣，佢啱啦，谷撚氣，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嗱呢即係香港島係真係好，即係真係好咩嘅，好亂下，咁同埋即係公民黨真係係啦，即係要再講啊，點都要講，嗱藍血人啊嘛，嗰陣時成日講自己藍血人啊嘛，咁咪好簡單啦，屌， 你正常都唔係藍血啦， 事實正常唔係藍血嘅，咁你要輸血排即係排死你啦。係咪先？咁你選佢做乜啫？係咪先？ 而且有病冇啦， 我 red blood 嚟噶嘛，大佬，大家都係 red blood 係咪先？ 選咗就 all blood 啊 ，all blood 咯，唔係咯？ 係咪最後要最後啦嘛？ 咁啊，最後即係 我講翻聲啦，即係過去如果記得即係投醫嘅朋友，然而舊年係俾人誤導咗嘅話，即係如果係嘅話，堅持落去咯，係咁簡單。 係咯，你補償翻醫咪？俾返次機會佢囉，佢又係爭少少嘅，你話啫。 咁即係呢一場就單 Q 啦。 單 Q 啊。 單 Q。 啊牛家姨 呢個牛姨。 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啦。 死 Q 嚟啊。 如果兩公婆 係 女嘅唔該投何素蘭，男嘅投真亞牛。 係。 如果譬如 你講㗎。 咁樣 呢背叛㗎。背叛㗎。背叛 㗎。唔係我啊，我好危險㗎。 你唔得代表本節目意見。 我知㗎。 你唔好以為我節目真係冇人聽㗎。鍾敏又聽，阿姨又聽。 咁樣講啦，好冇啊。 係 咪先，我冇辦法。 我都覺得好好啦，我 覺得。係咪先，我覺得好好啊，或者配票啦。 你係要仲繼續講，我真係停唔到你啊。你越講越做 ,ok。好啦，最後我真係想問下大家啦，即係 serious 啲講啦。點解你投社民連呢？ 喂，邊個先啊？ 邊個講先啊？ 嗱，我作為一個退咗黨嘅社民連成員，我講啊，喂，全香港有咩有真係我咁講，有邊個可以為基層去咁去做咁多嘢啊？設定條例長毛啦，爭取言論自由，有我哋啊 阿牛啦，領會友愛圖均衡啦，係咪先？即係太多為小市民出力嘅政黨，有邊幾個呢？係咪先？而且係咁團結，我係從來未，我喺呢個社運圈子裏面，我未見過有一個黨有咁多條友，嗰五條友甚至六條啦，因為胡一文拖咗條㗎嘛，有六條友都全部係社運界知名人士嚟嘅，佢哋全部都係落手略落腳去做嘢。 你估福華 唔好像嚟呀大佬。 做嘢㗎。唔係話他博影相㗎，冇一個人博影相，全部係即係落手落腳去做嘢。如果呢一班人你都唔支持，唔支持社民連，你可以申請移民去加拿大同阿曾玉成做朋友啦。 嗯。講完未？ 啊，正啦。 好 ,ok。咁我覺得啦，譬如如果我自己，我如果教我媽我自己先啦，如果我自己係好似李嘉誠咁 Q 有錢嘅，係咪咁我唔 當然啦。 我即刻梗係支持民建聯啦，呢啲咁樣全部親中嗰啲咩嗰啲工聯會啊呢啲啦。咁我叫做如果譬如有叫做一個老闆啊，好幾有錢嘅老闆，咁我梗係自由黨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就係話你投票，我覺得你係真係諗住你自己係咩身份囉，係咪先？你如果你真係想喔、專業壟斷嘅，咁你咪投公民袋囉，我覺得。咁我自己普通人嚟嘅基層即係、打工仔一個，咁我真係好覺得就係話搵一啲人真真正正係幫到自己嘅。咁、我呢一個係我點解會支持社民連嘅一個動機。 OK,OK。 阿德呢 我好簡單啦，第一樣嘢我絕對唔係社民連嘅黨員啦，但係即係我諗大家有聽佢嘅節目，我入埋 radio 係接觸到社民連。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支持社民連嘅原因係在於對於我哋即係可以話新一代嚟講，希望見到立法局一個真真正正有個變化喺度囉，而呢一刻係有個希望囉，原因在於社民連係帶到香港一個希望出到嚟，令到成個立法局嘅現象可以變到出嚟囉。 哇、真係有啲風采啊。有個朋友想講講嘢。 我係過路嘅卡奴啊，咁樣就咁樣嘅。其實我四年前呢就係、是、九西嘅選民嚟㗎，咁、我四年之前呢就喺毫無選擇之下，喺呢扎難產之中就只係揀咗白鴿黨。因為如果唔揀白鴿黨基本上冇得揀㗎喇。但係四年之後今日有社民連呢一班人喺度。 有得揀啦。 有得揀啦已經。我哋唔使再猶豫啦。唔係難產啦已經係。我哋一定投玉敏。唔使講咁多。 終於喺九西揾到一個唔係九西啦。 冇錯。 冇嘢呀。 係呀。 傑斯呢 我就比你好，我比你簡單好多嘅，即係我從來都唔相信立法會可以幫到我做到啲乜嘢。 我都認為 係咪先？咁即係我就覺得咧、就是，就係即係我希望揀一啲人入去咧，令到場 show 好睇啲啦，即係好睇嗰啲咩花，咁就少啲人睇花好月圓啦，多啲人睇立法會嘅辯論啦。咁你大佬你要多啲人睇，當然要有啲有質素嘅人入去啦。同埋就係、是、都係頭先講，即係講嗰樣嘢就係話，要搵一班人係真係做到個 noise 出嚟，即係嗰啲係邊啲人呢？即係上一屆已經有一個長毛啦、有啲 noise 出咗嚟啦。如果今屆再搭埋即係鬱敏、搭埋大舊、搭埋土、搭埋牛五條友入到去。跟住然之後一個唔覺意葉劉做主席，嘩呢、這個簡直係 dream team 啦，係咪先 ？Perfect match 係咯，我即刻咧會申請呢個娛樂台咧係呢個有線直播， 咪又輕鬆翻少少先啦，即係好似日本嗰啲嗰啲侵略戰爭嗰啲片咁樣， 係啊 ，Power Ranger 嗰啲， 係啊， 五個打一個嗰啲怪獸。 唔係你唔好成日嗱，即係我再講呢、這個組合咧係點樣絕配咧？你唔好成日以為淨係阿鬱敏會發癲喎，阿鬱敏成日啲人成日話鬱敏係癲狗嘛，陶傑而家叫做狂貓嘛，咁、喂大佬，你知唔知呢個組合係可以令到葉劉都變埋癲狗㗎嘛，隨時仲癲過阿鬱敏喎， 殺下 人，幾開心啊！咁同埋唔係淨係玩咁簡單，因為我首先我頭先講個邏輯就係、是，我都唔相信個立法會會做到啲乜嘢，因為喺而家呢個咁不知所謂嘅制度之下，佢可以幫我哋做到啲咩啫？咁玩，咁做唔到嘢就玩㗎啦，咁玩要玩盡啲啦，玩盡啲有多啲 noise 出嚟。 係成全世界，唔係包括香港，係全世界都有機會知道究竟我哋而家香港有嘅民主係啲乜嘢嘅民主囉。咁、我哋先有機會再繼續爭取個普選㗎嘛，係咪先？即係大佬，如果唔係又靠啊邊個啊，李華明啊，啊高達啊，係咪先？佢哋又開完會即係拍個老友走啊，係咪先？成日就係投完票，每一次我記得成日都係每一次選舉嗰啲論壇走出嚟，啲人 challenge 佢哋就話：唔係啊，呢樣嘢我當年係投反對票，你投反對票關我托站咩？喂，大佬，你最後嗰個 result 先係我想知道嘅 result 嘛，最後 result 你咪係爭取唔到，係咪先？我唔係話你投咗啊，鬱敏投咗啊長毛入去就會可以爭取到啲乜嘢？唔好，大家真係唔好咁妄想啲乜嘢。係 投咗佢 個制度係有問題， 投佢你會損失啲乜嘢？ 但係你投咗佢哋入去，就會有啲 noise 出嚟咯。即係你想唔想見到答問大會嘅時候，可能長毛攞條招皮，攞條招皮出嚟，特首收咗佢啊，咁樣係咪先幾好玩啊？係咪先收咗佢？特首唔明啊，咪收皮咯，叫你，你明唔明啊？係咪先？之後你玩可以玩呢啲咁嘅嘢啊嘛，然之後先喂大佬，你今時今日大班入去已經係個例子啦。啊、mile 少少有冇人報道啊？冇啊，除非你真係玩到喂大佬鬱敏有信心啦， 有信心 係咪先？張台唔爛都可能企到粒啦，係咪啊？即係嗰隻嚟㗎嘛，咁你先有即係有我哋先有個餐市㗎嘛，你投咗佢先，四年後如果玩得唔夠激咪再話俾阿鬱敏聽囉。 我哋諗多 咩起碼有個希望㗎嘛，唔通你大佬你希望如若未入去琴台咩？ 唔會㗎。 唔會㗎嘛大佬。係咪 blue 筆嚟㗎嘛。 我老 筆啦。 我老又有樓。我點會就琴台呢？ 係囉。咁同埋即係第一個原因啦，即係第二個原因就係話真係即係同阿迪一樣，我哋由03年，我比阿迪仲早啦，03年我哋即係因為老懵懂令到我哋即係有一個咁嘅緣分，大家即係我認識咗呢班人。 呢班契弟。 呢班長毛啊咩鬱敏啊呢班係咪先。喂你真係睇到呢班人同我以前唔識佢嘅時候同識咗佢之後，你覺得佢哋有冇變過？佢哋對好多好多理念，對爭取民主，對下對社會嘅不公義，你有冇見過呢啲人轉過態啊？冇啊，大佬！即係如果你仲要話呢啲人不是，咁我真係唔知講咩囉。即係我覺得喺今時今日香港地呢咁嘅社會，講真，你要我同我你要我做啊，我都做唔到。喂，大佬，即係係一個每個人都要糊口啊！係咪先？即係有陣時真係為就係為一個兩啖飯，為五斗米就可以折腰。啲人有冇折過腰先？ 冇 啊嘛！ 即係難聽啲講，我翻到大陸咧，我係唔講政治嘅 ，OK？ 唔係咯，我哋仲要匿埋，喂，翻到去我哋就喂啲人話，話共產黨點偉大，我哋仲係啊，佢做偉大，係咪先？係 咯， 幾久啊？我哋已經日日都對我哋自己都做到咁啦，係咪先？我身邊有啲咁嘅朋友， 有啲朋友唔夠嘅， 係有啲咁嘅人幫我哋香港人做嘢，係咪先？即係不問收穫。咁點解唔選佢啫？就係、是、咁簡單咋嘛。 冇一個人係諗住。 係啊，呢五條友都係咁㗎喎。 傻 㗎都係啊，呢五條呢五個都係咁樣㗎喎，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囉，即係大家去諗啦。即係今晚做一個咁嘅節目就係、是、希望即係喺聽日選舉之前等你再即係有個即係再清晰啲諗一諗。 唔係我希望 啦。究竟下。 你除了帶身份證投票之外，你帶個腦去投票啦，唔該。 係啊，即係都話我都係講，除非你係貼票嘅一份子，我唔怪你。 唔怪你。 如果你係可以自己選擇嘅，唔該，真係諗清楚每一個人究竟喂嗰啲人係咪符合你嘅要求先，係咪先？即係譬如話，我都係講嗰句，你要投民，你要揾民主派，喂，真係唔好揾八號。嗰條票陳淑莊余若薇嗰個 夠啦，夠票㗎啦 ，OK， 夠票啦， 係囉，就係咁啦。 好實啦，社民你唔好睇佢民調，全部都爭，都係爭啲，爭少少，你哋唔支持，冇㗎啦。 唔係你睇民調，我哋都爭好多， 我全部爭， 係啊， 根本就爭， 係啊， 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即係要大家要努力咯，落力咯。即係如果聽呢個節目，聽人網嘅，其實。大家唔使即係大家心照大家都係好多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即係支持社民連相信社民連嗰套嘅咁即係大家幫下手囉除咗你自己要投即係要搵人啦即係譬如好似尋日鬱敏個節目嗰、那個我哋有一個網友喂打佢真係自己去 call 二百幾友你 call 唔到二百幾友喂周圍去同你朋友講啦即係 佢哋幫下手送佢哋五個入去，咁嚟緊嗰四年就唔使再睇花好圓圓 啦，即刻 係咪 我哋唔使多呢個無線無線娛樂台啦， 係囉，咁就多啲人睇直播呢個立法會，咁同埋可能第日即係 無線 其實幫到政府 嘅， 即係可能 立法會 頂嗰度嗰啲位 呢 就係收錢㗎，因為多人睇咗係囉，即係現場好似睇波咁樣，幾開心呢大家。 所以9月7號就一定要去 投票啦， 係啦， 仲要投俾社民連，帶個腦去投票。 OK， 咁啊，今日節目差唔多啦 ，over 曬啦，咁就 今晚聽完啦，聽日就又到我哋兩點鐘開始， 記住聽日個節目， 係啦，兩點鐘開始選舉直擊。 OK， 我同阿傑斯嗰 part 挺拉翻爭 ，OK， 好 ，OK，OK， 好，拜拜， 拜拜。 20蚊一次？唔係呀嘛，我有冇聽錯啊？ 你冇聽錯，變靚啲嘅纖體保養療程只需要500蚊一個月，只係做足20次療程啦，咁著數我哋仲唔快啲去報名？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齊去囉，報名熱線8101-1183。 钱钱钱打到嚟， 大师我失恋啦！ 失恋咧就必经嘅阶段。 Andrew， 你又沟唔到女啊？大师你做乜咁燥啊？ 阿仁哥，我以后追住你啲证明度炒，你小心我一定搞你。 Elsie， 你倒米啊？ 而家你仲去白博博内信嗰啲 course， 你自己再睇埋啲 case 啊，你都知道不可能信啦。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星期五晚11:30至12:30，钱钱钱打到嚟。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和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唔使講咁多啦，飲啦。